攻读智慧篇第四章。纯洁的后代是多么光辉，多么美丽，更好是无子而有道德，因为道德的纪念永存不朽，常为天主和世人所赏识。有道德在，人都效法；道德不在，人都期待。道德加冕永远奏凯，因为他为无尽的报仇而奋斗，获得了胜利。不前进者的子孙虽然众多，一无所用，杂种的苗裔扎根不深，根底不稳。即使一时枝叶繁茂，但因扎根不深，风一吹即摇动，暴风一发即连根拔出，嫩枝尚未长成即被打断，结的果实不熟，不能入口，毫无用处。到了审判之日，凡不合法而生的子女自成为他们父母邪恶的证人。一人纵或夭折，亦必或享安息，因为可敬的老年并不在于高寿，也不在于以年岁来衡量。其实人的老年是在于有智慧，高寿是在于生活纯洁。这样的人悦乐了天主，也为天主所爱，因他生活在罪人中间，所以天主把他接去。他被接去，免得邪恶改变了他的心意，虚伪迷惑了他的心灵。因为罪恶的蛊惑使人丧失天良，情欲的风暴毁坏淳朴的心灵。他在短期内成为完人，与满享高寿无异。他的灵魂使天主悦乐，因此天主迅速将他从邪恶之中提去。世人见了，并不明了，也不存心细想。他拣选的人必获恩宠和仁慈，对他虔诚的人必蒙眷顾。死去的义人是判定活着而不前进的人有罪，夭折的青年完人是判定高寿而不义的老年人有罪。这般人虽然看到智慧人的结局，却不明了上主对他有什么计划，也不明了上主为什么使他平安无恙。他们见了反而嗤笑，但上主却要讥笑他们。最后他们将成为一具卑鄙的死尸，是亡者中的永远的耻辱，因为上主要将他们打倒在地，使之俯首无言，连根拔除，彻底破坏，常处于痛苦中，永无纪念留存。在清算他们的罪恶时，他们将战惊前来受审，他们的邪恶要起来作证，控告他们。